知道，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看见你被依赖到，写下火冬秒如年难挨的离骚，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熬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，写下火时间和琴声交错的称号。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感觉你被依赖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，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最后谁也都苍老，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。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，